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47章，上回我哋讲到秋生同文才咧食咗丽姐呢只女鬼，今日见人哋只女鬼靓啊，竟然大闹戏班。用刀斧呢辣低嘅四隻鬼差，搞到呢四隻鬼差呢走咗一半反，咁呢啲反就啲孤魂野鬼，咁啱啱返到义庄，四隻鬼差坐正晒喺度，九叔个坐正义庄中间，眼骨骨咁啊刮实嗰两个，两条友心里面一惊，死啦，呢铺可能真係玩大咗喇喎。只见到前面嗰隻无常鬼差呢刮实抽身佢哋，嘴里边含含糊糊咁啊讲紧，咁乜鬼呀？秋生同文才拗拗头，九叔坐喺正中间一拍张台，你哋究竟想点啊？四隻鬼差互相对望咗眼，望住九叔，唔好意思，一下子唔记得咗，你哋鬼差唔识听人话系嘛？只见到九叔坐住嗰张凳旁边，就放住一碟嘢，白色嘅碟上边放住几粒丸仔，乒乓波咁大到啦。只见九叔啊向个碟里面一拿，拿起粒丸啊塞落个口度，又食到咿牙崩哨，跟住就讲啦：，对面只鬼差咧，又然咿吟吟讲啦，咁啊吉祥哥都唔知佢啱乜嘅，都系依书直说嘅啫吓，大家唔好见怪。文才问啦， 喂，秋生啊，师傅识讲鬼话嘅咩啊？ 见人讲人话，见鬼又梗系讲鬼话啦，系嘛？唉，收声啦，听下啲人点讲。 啊，唔系， 听下啲鬼点讲。只见到九叔一边嚼住嗰粒丸，一边同啲鬼差嘤嘤吟吟，都唔知噏紧乜嘢，完全听唔明。只见到九叔咧，好似倾生意咁，一时啊耍手，一时啊岌头。一时啊顺顺有道，一时啊拧晒头，只见到把鬼差咧讲讲下，四隻鬼一齐指住文才同秋生，文才同秋生当同吓到倒褪一步，九叔拍拍张台，嘤嘤吟吟又讲咗一轮，然之后九叔两手一摊，四隻鬼差互相望望拗岌头，随即啊刮起一道阴风。佢哋只脚底下边咧，有一道黑色嘅漩涡，好似黑洞咁。四只鬼差同一时间，唰咁一下就沉咗落黑洞嗰度啦。而地下咧又回复翻平静，而庄里边啲蜡烛咧又一次点起咧，成个厅啊当堂光晒。文才同秋生两条友啊对望咗下，冇计啦，死死地气行上去啦。秋生一边行上嚟九叔度，一边讲啦：啊！啊、师傅啊，啊估唔到你咁叻㗎喎，你都识鬼话连篇咁呀。九叔个斜眼望望秋生， 你都想学咩？好简单㗎啫，食咗呢粒嘢咪得囉。 一边讲，九叔攞起隻白色碟，文才同秋生个双手接住， 慢慢食啦，好上头㗎。 九叔个拧转身走啦。文才同秋生见到粒碟上面嗰几粒丸仔呢，吓咪蒙。个样啊，生到好似我哋依家啲朱古力糯米糍咁啦！一时好奇心起，一人一粒，啪咁咬落口啦！哇，难嚼到咩咁？周生啊问啦： 师傅啊，呢啲咩嚟噶？ 九叔拧转头， 泥咯，城隍庙前面啲泥啊！ 啊泥！ 两条友一听，累都累唔切啦，梗系点啊？ 好唔好食啊？你两条死仔依家知道咩个鬼食嚟啦？ 秋生一边咧一边讲：啊顶你咩？ 讲咩话？师傅佢话佢顶你 喎。吓冇啊冇 啊, 啊，我鬼食嚟嘛？鬼话嚟嘅，鬼话嚟嘅。 鬼话？我睇两个嫌命长啊！跟我嚟。 佢去边啊？ 吹计扮救兵啊！ 文才同秋生冇计啦。两步追上前，心里面都知道呢镬真係唔野少啦，得罪鬼差喎。用乜嘢啲鬼差喺啲生死簿上面随便写写，自己真係冻过水㗎。 只见到九叔带着秋生和文才两个走出义庄后面，一个法坛已经砌好了。法坛上面一嚿大香炉，上面三支大香，两边插着两支黄旗，前面还有碗米、朱砂、咸蛋、还有黄符、药干。只见到九叔咬破中指，对着自己眉心一点，随即两只手指着自己太阳穴，双手一反，两张黄符已经手里边。九叔双眼一睁，手上面的黄符一顿，啪一声，黄符着火，随即整个人向后一腾，手中的黄符舞成两团大火焰咁样，左边三圈，右边三圈，跟着一个后吸翻，左脚啪啪啪抌咗三下，两张黄符从手上面一弹，成个法坛一香被黄符一撞，光同火星四起。九叔一个空翻踏上前，左手剑诀，右手莲花引，徐徐浪上心口，向前慢慢一推，呼，收工。文才两步行上嚟啦，我话师傅呢几下好有型喎。九叔讲啦，热身啫。徐姐拍拍身上啲灰，双手一合，向住法坛一指。只见法坛上边早就放住一个圆光八卦镜噶啦，咧即系上次打小红用过嗰只咧。八卦镜上面太极图案一闪，随即泛起一道金光。九叔剑指向上一挑，起成只八卦镜咧闪起一道金光，形成咗一个先天太极图，慢慢飘上半空。九叔个长叹一声， 唉，七年之约，我始终都系要去。 秋生问啦，师傅啊，咪就系上次有哥讲过咩七年之痒啊？ 七年之约，系咪嗰个咩大师伯嗰啲啊？师傅你唔想去，其实可以唔去噶嘛？本来都谂住唔去嘅，如果唔系你两条死仔整蛊啲鬼差，搞到游魂野鬼走咗一半啊，我都唔使帮忙帮你抹屎佛啦。 话乜师傅你咁搭马嘅咩？ 九叔个长叹一声， 唉。我哋每七年师兄弟就会一聚喺师父坟前度祭拜，可能每一次我都好低调。如果唔练死仔， 文才拗拗头讲啦，师父你今年都可以好低调嘅啫， 点得低调啊？你捉得到咩？啲鬼去边你知咩？ 阿臭生啊讲啦，师父你都唔知咩？最多咪帮我哋揾翻。 系啊，你又讲得轻易。在鬼门关关门之前找不回的游魂，如果他们有什么作奸犯科，找替死鬼，找头主，死了那些人找谁赔啊？你赔不赔得起啊？ 那怎么办啊师傅？ 那唯有带你两个去参加个大会，到时只能够拜托师兄弟帮你们找。那 就没办法了。师徒三人就开始执拾行李，又要出远门。那这些远门又在哪里呢？距离清水镇有一座山，就叫个聚云山。山上面有座道观，就叫紫微观。每逢七年之期，九叔门派的师兄弟都会聚集在紫微观上面，互相交流一下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同学聚会一样。闲话休提，第二日九叔文才和秋生马不停蹄赶去紫微观。而由于各个师兄弟咧，佢哋紫微观都唔系好远，喺午时左近咧，师兄弟都到晒啦。咁九叔大家都知啦，号称一眉道人。听友哥讲啊，当年都系掌门人啊最佳候选人之一嚟嘅。咁个个师兄弟，无论辈分高嘅低嘅，都带住一两个徒弟，因为就喺琴晚咧，系由九叔亲自请噶嘛。咁于是。各人都好俾面，好快咁聚集埋一齐。咁喺紫微观里面呢有个大厅，九叔个早已经一身黄袍，头戴道士道冠，同众师兄弟坐喺个议事厅度啦。而九叔呢就坐喺两边嘅第一座，中间系冇人㗎噃，好简单啫，掌门位嚟㗎嘛。文才同秋生企喺九叔后面，只见到九叔清清喉咙。就将昨晚发生的事同大家讲了一下。 各位师兄弟，件事就是这样，现在的游魂野鬼走出来，拜托各位买个面子给我，将他们一个个捉回来。名单鬼差就已经给了我了，如果不尽快捉回他们下去， 周边的村民很可能就会成日撞鬼，到那时鬼门一关， 就好麻烦。但系如果要捉咁多鬼，我一个人恐怕好难成事。 讲到一半啫，其中有一个肥道士就讲啦噃， 师兄，我觉得呢件事咧，我等阿坚翻嚟，大家一齐再商量啦。 阿臭生啊，唔抵得啦，师傅讲紧嘢噶嘛，呢条死肥佬嚟插嘴，不由得踏前一步。 有冇搞错啊？咁多人等佢一个，佢老几啊？ 哎呀，系咯，老几啊？ 九叔即刻拧转头刮实佢两个啦， 冇大冇细，我师兄就系李师伯啦。 文才同秋生一阵， 吓、 啊，坚叔、师伯、 大师伯， 一听到大师伯呢三个字啫，秋生同文才记起有哥讲过啲嘢啦噃，当同我面面相觑。你眼望我眼，都唔知讲乜好啦。突然间出边有人嗌啦：， 啊，大师伯到！ 啊，坚叔到啦！ 坚叔到，坚叔到！ 啊，师兄！ 众人啊，七嘴八舌，有啲系企埋起身添。秋生同文才立眼啊望过去啦，只见到大门外边行嚟咗两个人，左手边一个咧生得仙风道骨，个头又唔算好高。但系成个人腰骨挺直，个样就好威严下嘅。嗱，点威严呢？来人啊，鹰钩鼻，两条浓眉直插入鬓，两只眼啊眯成一条线咁样样，个嘴啊剥实嘅，留住三绺长须，见道袍紧要啦。其他人都系着黄色道袍噶嘛，而呢个人呢，佢着嗰件道袍啊，左手边就系白嘅。右手边就是黑的，中间扔着一条白腰带，四个字概括了，与众不同。而这个仙风道骨的道人隔离呢，还跟着一个后生仔，同样亦都是中等身材。只见这个后生仔剪了一条辫的，留着一条披肩的长发，左手边呢一执长发遮住半边眼，另外一边呢翘在耳仔后面。真系讲个发型啊，成个郑伊健咁噶，身上面一身宝蓝色嘅短打，外边就披咗一件好似道袍咁嘅嘢。嗱，点解咁讲咧？道袍一般就系黄色长噶嘛，而呢个后生仔着嗰件道袍咧就冇袖嘅，有啲似一种马甲，咪长嗰种马甲。嗱，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件到膝头嘅唐装，而呢件唐装咧系冇衫袖嘅。用而家角度睇，又真系几时尚噶噃？咪就系呢两个人对隔篱欢迎佢哋嗰啲道士啊，望都唔望嘅，头恶恶咁啊行咗入嚟。咁好明显，左手边老呢个就系大师伯，右手边个后生仔咧，哼，九成都系佢徒弟啦。按辈分可以叫声老表噶啦噃。九叔见到呢两个人入嚟咧，随即亦都一起身。秋生同文才行近一望，只见到呢个仙风道骨嘅大师伯咧，面上边啲皱纹系打晒杂嘅，但系头发就好黑好靓嘅，扎起个道髻，髻上边仲插住一支好似白玉做成一支剑咁嘅发簪，一对三角眼眯成一条线嘅，额头梳到好似比达咁，即系我哋所讲嘅 M 字额咧。中间嗰个美人尖啊，直指眉心嘅，啊，总之个样啊奇鸠怪，但系怪得嚟咧，自带一种威严噶。而佢隔篱呢个后生仔咧，完全睇唔出佢而家咩心情嘅，好似事不关己咁，嘴角戚戚下，带住半边微笑，双手背喺后边，眼神咧游游荡荡，飘飘忽忽咁，样啊几靓仔下嘅，永远都唔知佢谂紧乜嗰种咧。啊，亦都系好多女仔好鍾意嗰种类型啦。如果硬系用两个字去形容呢，呢个大师伯严厉，而大师伯隔篱呢个后生仔呢不羁。秋生见住呢个疑似大师兄，心里边暗暗諗啦，哇，人做道士，你做道士，你做到成个浪子咁，不由得望望文才啦。文才亦都见住呢两个人啊，望望秋生啦。跟住拧拧头，细细声同秋生讲：， 哇，呢啲啊，沟死女啊，真系。 咁好啦，传说中嘅大师伯到咗啦噃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